讀經的時間。今天經文是記載在《腓立比書》四章一節至到三節。請聽我讀出。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啊，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我靠有亞蝶和秦都基要在主裡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握一副的，要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與我隔離面和我其餘的同工一同勞苦，她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讀完，有請王牧。 咁咧，我哋每個禮拜睇新聞咧，即係我哋香港人都幾幸福嘅咧，就係我哋嘅即係行騙長官689咧，即係都會製造一啲話題俾我哋。令我哋咧就好好唔能夠明白嘅咧，就係好似有一個感覺咧，就係佢即係樹立敵人咧係佢嘅嗜好嚟嘅，就製造矛盾咧就係佢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咁啊，我哋冇人中意呢啲咁樣。當然佢背後有佢嗰個要去即係完成嘅一個嘅目標。冇人中意敵人，大家都希望多啲嘅朋友。我估我哋都可以好粗略嘅咧，將我哋同身邊嘅人咧，即係分咗幾類嘅。第一類咧就當然係啲你喜歡嘅，可能係你朋友或者你親友嗰啲你喜歡嘅人咧，你好好願意咧同佢去分享你嘅開心嘅，唔開心都係。即係總之，你好想同佢喺埋一齊，而你又好希望咧喺呢一段嘅關係嘅裏邊咧，你係得到一啲對你嚟講係好寶貴嘅嘢。大家都好享受同朋友一齊出去食飯啊。而我見到好多弟兄姊妹咧，即係喺工作咁即係忙碌咧，好似生活咧咁乏味嘅裏邊咧，大部分咧我見到嘅就係都係喺朋友食飯嗰度咧，係其中一個即係得到一種舒緩啊，甚至乎係救贖嘅一個嘅方法嚟噶。咁所以朋友係其中一類，我哋身邊裏邊係好重要。第二類咧，我會睇為係一啲咧即係同你冇乜關係，可有可無嘅，即係佢生死禍福啊，同你都唔會有咩直接影響嘅。即係佢存在與否咧，其實你都唔會即係感覺到有啲咩差異嘅。譬如喺非洲嘅力蘇啊咁樣嚇。咁啊，另一第三類咧，就係一啲咧我哋唔係咁喜歡嘅人啦，可以係你嘅敵人啊，或者係一個競爭者。咁喺公司嗰個嘅環境裏邊咧，可能就同你一齊爭上位嗰個啦，感情嘅路上邊可能係你嘅情敵啦，咁嗰啲係你嘅敵人嚟噶。咁你要咧，好似同佢有一種咧係爭競嗰個嘅關係，咁咧就你好想贏過佢。甚至乎咧，有啲係真係唔係爭勁到咯，可能係蝦你爭嘅人啊，咁你就即係而得佢唔喺度啊，即係消失喺世界上咧，你會覺得係會開心啲。所以有啲係你會喜歡嘅，有啲係你成為你一個嘅同你處一個對立嘅一個嘅狀態裏邊，但係較大部分嘅咧係好似同我哋冇乜關係嘅一種嘅即係陌生人。咁今日呢段經文咧，你就見到咧保羅咧，佢就去談及。當然是我們所說的第一種，就是一班人在你的生命來說是很重要的。而這種重要，剛才我們就說是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親友，關係不是重要，感覺才重要。感覺是什麼呢？就是跟他一起，你是很開心、很舒服的。大家都希望在我們的周圍裡面，都是能夠凝聚到更加多這些人。你去到哪裡？回到公司找到好的同事，回到教會有好的弟兄姊妹，去到家裡有好的家人，出外有好的朋友。那你發現呢，很希望在你圍繞著你自己的都是一些你喜歡的，能夠帶給你歡樂可以分享到的人。但如果你看這節的這三節的經文，很簡單的，你會很明顯看到他是保羅是談及他跟一班教會的弟兄的關係。如果你看第一節的時候，你就見到咧，佢喺呢段經文裏邊咧，其實佢係好珍惜呢一種嘅關係。所以你見到佢個形容詞咧，就係所親愛、所想念嘅嚇。咁唔係我哋習慣嗰啲寫信，而家寫信都唔多寫 dear 嘅咯嗬。開始叫我覺得我有時咧，我開始就打咧 dear 咩咧，好似有少少 hesitation 啊，咦會唔會親暱得滯咧？係嘛？因為而家講 hi 啊，咁樣嘅啫喎，嗬，啊唔好似以前唔嘅唔分嘅你，即係阿茂阿仇啦，從來未認識嘅，我哋打啲。即係商業嘅書信都係打 Dear 啊，而家就唔知點解啊，好似 Dear 就比較即係私有化咗啲啊。OK， 咁啊，你見到佢係好親密嘅，但係咧第二節咧就講到咧，似乎咧佢所寫信俾呢一個嘅腓立比嘅教會嘅群體咧，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啊，有兩個嘅女人咧就好似有啲嘅應該係有啲嘅爭拗啦嚇，所以佢就勸佢哋咧要同心。咁然後咧就第三節就講到啦，咁點樣先至可以即係恢復翻、修補翻呢個關係咧？原來唔單止係嗰兩個即係當事人嘅問題，原來係成個群體嗰個嘅問題嚟。咁而我哋特別留意到呢段經文，點解我哋要分享呢個嘅信息咧？就因為喺第三節裏邊咧，你見到保羅咧，佢用咗好幾個嘅形容詞咧，嚟去形容咧佢呢一個弟兄姊妹嘅關係。我哋多數翻到嚟教會都係用弟兄姊妹。佢呢度咧就多咗一個啦，就係同工啊。其實有幾個嘅形容詞啊，我哋一陣會逐個去講啊。咁簡單嚟講咧，保羅佢喺度談及緊一個咧係非常之重要啊，喺感覺上面係好重要、好親密，而且佢生命上面咧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哋去對比一下，究竟保羅所對於呢個嘅弟兄姊妹啊嘅關係點解咁重要咧？究竟對佢嘅人生嘅意義喺邊度咧？而對比一下，我哋對朋友我哋都好重視，但係我哋對朋友嗰種嘅重視，究竟 miss 咗啲乜嘢咧？有啲嘢不足嘅地方咧，都係好希望咧今日重新嘅俾我哋去明白，究竟我哋坐埋一齊嘅，我哋呢度廿幾人坐埋一齊，我叫佢弟兄姊妹，我哋咧有一個嘅教會，即係一齊嘅崇拜，咁究竟我哋嘅關係嗰個嘅本質同對我哋嘅生命有啲咩嘅重要性咧？我睇翻呢段嘅經文咧。我哋睇第一節嚇，第一節咧，我哋頭先都講咧，就我哋好容易見到保羅係用一個非常之親密嘅方式嚟到去稱呼呢一班嘅腓立比嘅教會嘅弟兄姊妹，唔單止喺用詞上親密，親愛啦、想念啦嚇。第二咧，你會見到咧點樣去表達？呢班嘅弟兄姊妹對保羅嚟講嗰個重要性咧，嗱，你會見到佢話：你就係我嘅喜樂，我嘅冠冕。OK， 嗱，你諗下，你有冇同即係你有冇成日同朋友咁講噶？即係你就係我嘅喜樂嚇。咁啊，通常我哋啲只係識女仔啊嚇嗰時候咧，先用到啊，即係談戀愛嘅時候咧，先至會用到呢啲咁親暱咧去描述大家嘅關係同埋個重要性嘅嚇。星星、月亮、太陽啊咁嗰啲，而家唔多人用啊。咁喂，我想問你潮女啊，喂，而家用咩多啊？九十後嗰啲，你係我嘅咩比較多啲啊 ？Honey 啊 ，Sweetie 啊，嚇、啊、，OK 嗰啲啦嚇，嗰啲比較多啲啊嚇。咁而佢話你係個喜樂嗱，喜樂咧，喜樂呢個容易啲理解嘅，即係話我見到你會好開心。這個比較大家都會即係好似容易經驗得到啊！坐埋一齊真係個有啲嘅朋友咧，你一坐低嘅時候咧，大家就自然咧好放鬆嘅，好似咧就即係無所不談咁樣嘅，就所有啲嘅心事啊就傾巢而出嘅，咁就係喜樂。但係第二個嘅表達咧就比較難明啲啦，佢就話你係我嘅冠冕喎。嗱，如果你睇翻我嘅程序表，睇下有冇攞程序表啊？有冇派到啊？即係千里迢迢，今日唔該曬 Michael， 因為我哋嘅兩部影印機都影唔到，printer 都 print 唔到，要去翻去佢嘅公司嚇。我哋多謝香港政府嘅嚇嘅今日特別供應我。好嗱，就嗱，如果睇翻嗰個嘅程序表嗰個講道大綱咧，你會見到我右上角裏邊咧有個格仔嘅。嗱，我哋先睇一睇呢個格仔咧嗰個嘅時代背景先。咁咧就你會發現咧，一陣間你睇嗰個嘅時代背景，即係講嗰個嘅競技場啊，競技場我哋講羅馬嘅競技咧就有兩種嘅，一種就係咪 gladiator 嗰種啊，即係咩啊？ 搏鬥士啊？ 係啊，冇哎呀，果然係咩啊？果然係呢啲嚇動咩啊？呢啲電動啊嚇，唔知啦嘅嚇，即係嘅愛好者，即係嗰啲咧，擁佢落獅子坑同嗰啲野獸。 比拼那些。啊，第二種呢的競技在羅馬時代是非常之重要的，就是奧林匹克運動會。咁咧呢一兩種都好緊要，咁前者就殘忍啲啦，後者就文明啲啦，嚇就正面啲啦。咁嗱，我想俾嗰個嘅時代背景咧，就係講嗰個嘅運動場上嘅競技。嗱，如果你睇翻咧，佢嗰個嘅大概又係咁講嘅，就係喺好多嘅城市裏邊咧，都有呢一種咁樣嘅運動會嘅競技。當然最大嘅就係唔知幾耐一次嘅奧林匹克運動會啦，嚇。咁咧就嚟自各地嘅運動員咧，都會即係住喺嗰啲嘅運動場附近嘅帳棚嘅裏邊。咁呢個嘅城中嘅盛事咧，就當然係由嗰啲城中嘅尊貴人士咧，係做嗰個嘅評判。咁佢哋評判嘅工作即係決定邊個第一、第二、第三啦。咁啊，亦都要make sure咧，嗰啲嘅運動員咧、選手咧，係按住嗰個嘅規矩嚟到去比賽嘅。咁對個選手嚟講咧，呢個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因為佢哋要預備好長嘅時間嚇。全身投入去咁啊，離鄉離鄉別井啊，即係嗰啲啦，即係拋妻棄子啊咁樣咧，嚟去參加一個好長時間嘅訓練同埋嗰個嘅比賽。咁咧，咁如果佢能夠獲獎嘅話咧，嚇勝利嘅話咧，咁佢會得到一個用葉編織，你見到嗰啲綠色嗰啲咧，嚇一個環啊 ，laurel 啊嚇，嗰個嘅桂冠咧，就係佢嗰個嘅獎品啦。咁呢個就係好 visual 去見到咧，佢所得到一個嘅榮譽嚟噶。咁咧嗰個榮譽咧就一部分咧就係即係當然好光彩啦。但你見到啦，就正如我個 friend 講咧，就係剎那光輝唔係永恆噶嘛。因為嗰啲嘅樹葉咧，因為個樹葉係會枯噶嘛。咁所以嗰個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意思，嗰個一個短暫嘅榮耀嚟嘅啫，唔會好耐。不過有另一個咧就長少少嘅啫，即係嗰個時間長少少，你個名咧會 inscribe 咗喺一啲嘅石刻石碑嗰度嚇，咁我就刻上去，咁嗰個就耐啲。嗱，如果你睇翻呢一個嘅嗰個嘅背景，你就發現呢一節嘅經文咧，其實有好多嘅元素咧係同頭先嗰個少少嘅敘述係有關，例如呢個嘅冠冕啊，冠冕。咁咧就如果你睇翻第三章嘅第十七節咧。裏邊咧，佢就去講到咧，就有一班嘅人咧，其實係教會嘅敵人嚟嘅。呢班嘅教會嘅敵人咧，就即係當然教會以外嘅人嚟嘅。咁佢哋咧就保羅咧，佢就用到一個嘅形容詞去形容佢哋咧，佢就係佢哋以世上嘅事咧為念嘅。第十九節嚇，第十九節，所以佢哋係追求咧自己嘅榮耀，但係其實佢哋所得到嘅羞辱嚟嘅，因為咧佢哋淨係顧自己嘅需要。嗱，你會見到噶啦，其實佢係用緊呢一個暫時短暫嘅榮耀咧，就去對比嗰個永恆嘅榮耀。OK， 所以咧，保羅就話啦，嗰啲嘅人咧，世上嘅人咧，跑嘅咧係一個競技場上嘅比賽，佢就好想去爭勝。他很想去贏到人家，但他得到的我覺得只是一個短暫的快樂和榮耀來的。相比呢，保羅他所追求的呢是一個永恆的快樂。剛才說了，如果那個的名字，得勝者的名字是刻在那個的石碑上面，都不錯了，是吧？但是遲多可能十年八年都沒有人紀念。但是第三節呢，你會說，你會見到呢，他們的名字呢是寫在上帝的生命冊上面的。那么 你会很快见到，其实保罗就是这样去比较两种的生命，两种的荣耀，因为两种的结果来的。好了，所以你会见到就保罗很重视这班弟兄姊妹，不单止在一个关系上面是亲密的，而是他看为原来他们的生命就是第一节尾的，你们能否站立得稳呢，就是我的榮耀了，就是我的成績表啊。那我們可能有會想，我們不計算的，就是這些，就是你如果你問你，你一生裡面如果真的走到盡頭了，那很自然你自己會做一些評估啊。那你說你評估你自己的生命那個的成與敗、得與失的話，你會不會將你那個的朋友的生命啊列入為你嗰個嘅成敗得失裏邊嗰個計算咧？嗱，你有幾多朋友可能會列？我都好開心啊！在世嘅時候即係好多人咧都好關心我，我同好多人咧都能夠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OK， 嗱，你係 享受緊個關係啫。而家保羅佢所講嘅咧就係佢哋個生命嗰個嘅結果先係你嘅成績表嗰個嘅分數喎。OK， 唔係淨係話你有冇一個關係，你有關係好，但係你嗰個你所親愛嘅朋友，佢哋嗰個生命係點樣？你重唔重視嘅咧？著唔著意嘅咧？你會唔會睇為係佢哋嘅生命嘅狀況都係同你一個好密切嘅關係，甚至乎係你生命一個嘅成績表咧？阿保羅佢就係咁樣去睇佢嗰個嘅生命嗰個嘅價值，同埋朋友嗰個嘅關係，唔係淨係建立一份咧好深厚嘅友情，好開心、好能夠傾心吐意嘅一個關係咁簡單，而係對方嘅生命究竟係唔能夠站立得穩。好啦，而第二節咧就正正就係嗰個問題嘅出現啦，就係咧佢提及到兩個嘅姊妹啦嚇，咁啊個名你當然睇唔到啦。讀十次都唔記得嘅，嚇、啊！有阿蝶，嚇、啊、有阿蝶，秦刀姬，哇！真係好鬼難記啊，真係嚇！呢啲都係啊聖經問答嘅其中一樣啦。聖經和就啊聖經和，喂，而家唔得啦。OK， 啊聖經和嘅即係可能比較專長啦嚇、啊。再講多次我都唔記得咗啦。阿蝶和唔係唔係阿蝶和睇到有刀。有阿蝶，唉，算啦，嗱呢兩個姊妹，咁咧嗱，保羅咧就第一，你會見到咧，保羅冇提及到係發生啲咩事嘅，不過你從後邊嗰度講咧，就係要叫佢哋同心啦嚇，即係嗰節嘅後邊啦，咁最直接嘅聯想咧就係佢哋唔同心啦 ，OK， 唔同心，有爭拗啦，為咩事唔知，嗱呢一個嘅情況咧，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咧就係、是，好少保罗会是这样讲的。嗱，保罗咧好多时咧都有提及到教会嘅问题噶，譬如喺哥林多前书里边啦，讲到佢哋吃祭祀嘅物嗰个嘅混乱啦，同埋圣餐嘅混乱啦。喺腓立比书第一章咧都有讲到咧，有唔同嘅人咧喺教会里边嘅侍奉咧系有唔同嘅目的嘅，吓、啊、有啲系为咗骄傲嘅啫。嗱，佢只系好一般性嘅去描述嗰个情况嘅，好少会开名嘅。好少會開名。你諗下，頭先我哋講咧，佢喺第三章裏邊咧，佢咪去責備一班喺即係一班即係好世俗嘅人啊，係咪？佢哋係一班即係講到好似敗類啊啊咁樣噶。咁佢都唔會開名嘅喎，即係嗰班即係你要留意，唔好學佢哋啊，都唔開名嘅。而真係喺教喺保羅對教會好多嘅批評同埋指責嘅裏邊咧。都絕少絕少會開名。咁你諗下，譬如我講教會話啊，如果我啊，我覺得大家就崇拜就係啦，最準時啲好啊，崇拜能夠準時去崇拜咧，都係我哋去敬拜神嘅好部分，好重要嘅部分嚟噶。嗱，阿迪你就唔啱啦，嗱，成日遲到啊嗱，即係我唔會咁講噶。咁佢今日都冇乜點遲，算係咁啊，好一啲啦。曲線啊，曲線提一提啦。嗱咁即係如果我咁樣講咧，就唔係咁恰當嘅，即係非常唔恰當添，即係非常唔恰當嘅。即係我亦都應該啊，除非即係有時傻咗，唔知疏咗嘅啫嚇。即係一般我哋都唔會開名去講話，即係某個弟兄姊妹，尤其仲喺崇拜嘅時候添。啊你啊，你兩個啊，冇咁多嘢講啊，崇拜唔該你，即係唔會咁樣咯。但係保羅咧。他卻是在這個時候，即是剛才我們都說過了，相比那些是很邪惡的人，他沒有開名。但是對於一些，你會看到他都是應該是重視和欣賞這兩個的姊妹的，因為後面說了，他是他的partner來的。那為什麼在這樣都算是一個挺好的關係？啊、都是那班都是一班是很盡心的姊妹，只不過可能在某個位置裡面呢，即有少少過失。有少少爭拗啊，唔係好和諧嘅關係。咁點解要開名咧？嗱，呢個都係我哋睇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一個即係幾引人入勝嘅地方嚟嘅。咁我哋最自然嘅一個嘅聯想或者嘅理解咧，就係佢即係保羅啊，對呢一個嘅不和咧，即係喺教會群體裏邊嗰個嘅不和係非常之重視嘅。我哋大致上可以咁樣去理解，就係保羅咧對於即係內部嗰種嘅矛盾咧，係睇為係嚴重過外面嚟嘅攻擊嘅。咁的而且確係， 係嘛？即係我哋都知道啊，即係你嗰個嘅我哋嘅身體嘅狀況又係啦。其實細菌就不嬲，外面度度都有噶啦。啊，你避都避唔曬嘅，你冇可能活喺一個無菌嘅狀態裏邊嘅。咁你最重要就係你保守你自己身體嗰個免疫能力係強嘅話咧，咁你就唔係咁怕外敵。咁你冇可能你自己嚇戴住個氧氣罩啊，好似即係生化武器，即係生化襲擊咁樣走出街嘅，係嘛？每樣嘢你都要將嗰啲嘅消毒嘅酒精啊咁啊，好似攞嚟即係當即係不斷咁樣去洗你隻手啊，掂每一樣嘢你都消過毒啊，你冇可能咁樣做。所以你最重要去保守嘅咧，係你裡面嗰個嘅和諧，同埋你即係身體上面個和諧，同埋你嗰個嘅健康。好啦，咁保羅咧佢就將呢兩個嘅女人嗰個嘅事咧，可以咁公開嚟講咧。咁當然另一個可能嘅原因咧，就係其實大家都知嘅嚇。咁啊，呢個即係少少題外話啦。我都希望咧，我哋教會咧都係能夠有呢一種咁樣嘅相對係開放嘅，即係頭先啊，奧利都講嚇，我哋要開放啊。不過佢開放有好多種嘅表達方式嘅嚇。咁咧就我哋嗰種期望嘅方式，似Stephen 頭先講，佢分享咧，喂，其實你即係好似講到咧，你成日都做埋我哋嗰份嘅嚇。OK， 不過唔緊要嚇。唔係，嗰個都有好深嘅反省嚇。佢頭先講到佢自己都有一種嘅懷疑，咁可以攞出嚟講嘅。我哋其實我哋都希望咧有好多一啲即係值得關心嘅事咧。如果係彼此信任嘅話咧，同埋最重要係咩咧？你知唔知我哋夠唔夠膽攞啲問題出嚟講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咩咧？有啲事我哋唔敢攞出嚟講，就因為你驚講咗之後咧收唔到科，即係你驚解決唔到啊！即係譬如Stephen 嗰個嘅懷疑。係嘛？佢話：我懷疑上帝啊！咁如果你有一個嘅出路嘅話，雖然嗰個出路咧未完全掌握得到，但係有個方向俾你走出去嘅話咧，咁你會相對係願意去講你嘅困難出嚟嘅喎，因為你知道我有個方向嚟對解決。我哋人與人之間都係啦嚇，你好多時點解有啲嘅問題你唔敢講出嚟啊？因為你講完出嚟，你驚收唔到科，你驚解決唔到啊！我哋有時會自己會諗啊。你既然都解決唔到啦，咁講嚟做咩咧？係嘛？講出嚟，對件事冇幫助嘅喎，咁不如唔好講啦。咁但係保羅咧，佢點解又喺呢個位嘅裏邊，佢夠膽願意講出嚟咧？另一個我覺得最自然嘅一個嘅解釋就係、佢相信係有得搞嘅，即係第一，佢對兩個嘅姊妹咧係信任佢哋嘅屬靈嗰個嘅成熟；第二咧，亦都信任嗰個嘅羣體咧。唔會話，哎呀，咁兩個女人咁嘅，真係麻煩啊！唉，真係趕佢兩個走啦，唔會咁傻瓜嘅，即係佢哋都會好成熟咁去處理。所以呢一種咁樣嘅開，即係開宗明義咧，咁樣事先張揚咁樣嘅表達方式咧，其實係一種信任同埋成熟嚟嘅。所以我話，我哋希望我哋嘅教會喺好多嘅環節裏邊，你嘅對你嘅信仰啊，對教會一啲嘅現狀啊。教會的方向或者弟兄姊妹一些靈命的情況、就好像我們經常都說了，其實大家都不會敢問對方，其實你有沒有靈修啊，這樣大家避忌了，因為說出來好像沒有什麼幫助，這樣所以大家都避開那個話題。好，為什麼保羅他會說這個問題出來？我們看第三節，因為他相信呢這件事如果能夠是很陽光地去處理的話，即係暴露喺一個好透明嘅狀態嘅裏邊咧，大家包括呢個嘅羣體啦嚇，係有能力去處理嘅。咁點解佢有能力處理？咁我就睇一睇第三節啦。第三節咧，保羅咧佢就咁講啦，佢就話啦：我亦都求呢個真實同父一握嘅嗱。佢呢度其實係講緊一個人。你其實呢個係一個unknown 嚟嘅，即係一個 X 啊。我亦都求你。你呢個啊，同父一握嘅，要幫呢兩咁其實保羅同邊個講咧？即係話婉兒，你要幫助呢兩個女人，即係其實我咧要代入一個人名裏邊。嗱，呢個又一個好高嘅演說技巧啦。因為個當事人嗰兩個人咧，佢就開名喎，係咪？要你清清楚楚知道，唔好對號入座，唔好亂咁對號入座。 我明明講係呢兩個嘅問題，但係咁邊個去幫佢咧？佢就用咗一個咧有少少好似懸疑嘅方式。嗱，有心人咧，你就應該去幫佢啦。嗯，邊個係有心人啊？咁你要問一問自己咯，我有冇心？你有冇心？佢講嘛，如果你願意同佢一齊孭呢一個嘅困難嘅，凡有呢一個負擔去承擔你弟兄姊妹嘅捆鎖嘅，你就去幫佢啦。即係好似一個 whoever， 凡係一個咁樣嘅人，所以你要見到保羅佢寫咧，真係用即係用嗰個技巧咧，係非常之高。當事人就清清楚楚，因為呢個就係佢兩個嘛，唔好估啦，以為係佢兩個咁樣。但係邊個係應該幫手咧？佢就唔會話大家都應該幫手喎，佢唔敢講喎。其實咁講都啱嘅，係咪？你哋每一個人都應該去幫佢，都啱嘅。但係佢就話啦，凡係願意同佢承擔呢一個嘅困難嘅，你就去幫佢。所以佢問你，唔係你嘅關係咁簡單，佢問嘅係你嘅生命咧。你作為一個基督徒，你如果你嘅信仰係真實嘅，如果你對上帝嘅愛，你所經歷到上帝嘅愛係真實嘅，如果你經驗過上帝嗰個嘅拯救嘅話，你就知道上帝係有拯救嘅能力嘅。如果頭先所講嘅都係真，而真實地發生喺你身上邊咧，你就係嗰個同父一轭嘅人，你就自然可以幫到佢，唔係應唔應該嘅問題，係你可以同埋願意嘅問題。好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啦，你睇翻我嗰個嘅講到大綱裏邊啦嚇，因為呢個咧就比較重要嘅。我陣喺結尾嘅時候咧，呢節經文咧係嗰個嘅每一個字嘅意思咧都好重要啦。咁我哋所以我哋睇睇第三節嗰個字義嘅解釋嗰度嚇。我頭先就講咗同父一，我都冇講到我也求呢、這個嚇。英文個翻譯咧就比較道欲少少，即係佢話第三節我都求你呢個同父真實同父一轭嘅。他用講嘅就英文就講 yes indeed， 即係話係啊，我真係嗱，冇錯，我真係嚟求你嗱。你會見到保羅咧，佢係用緊一個咧係好對等嘅方式嗱。你知道保羅係一個領袖嚟，即係喺教會裏邊咧係有頭有面嘅人嚟㗎。佢只係處理一個即係兩個女人嘅一個嘅爭拗，講真唔算係一件好大件嘅事情，大家都成日嗌交㗎啦，係嘛？兩公婆又好啊，嚇啊嗰啲咩都好啊，啊！成日嗌交啦，啊唔使到有一日我要大家同即系，如果有一日我同阿 Miss， 我真系求你啦，同阿伯少真系唔好成日嗌交，唔好成日嗌交好唔好啊？喂，如果要我到讲到咁啊，真系都我咁讲冇乜所谓，即系我冇乜所谓，我唔介，但系即系要我到讲到咁就都好头痕噶啦，系咪 ？OK， 好啦，咁但系保罗咧系好明显嘅就系由于佢。很重視，所以他會擺低他自己的身份，他不以一個長者、教會的領袖這樣的角度來去教訓你。他只是說，當我求你了，不要當，當就好像有少少晦氣一樣，我真的求你了，我真的求你們，希望你們能夠幫一幫這一對的姊妹，就是那些你願意跟他同父一轭的弟兄姊妹。幫助啦，幫助呢個字咧好有趣啊！喺福音書裏邊咧，係有起碼五六喺耶穌嘅出世嘅裏邊咧，嗰、那個出生啊，即係 conceive 英文講嗰個咧，係就係呢個字嚟嘅。而喺彼得啦、保羅啦同埋耶穌咧，佢被捉拿嘅時候，嗰、那個捉住佢啊，即係 capture 啊，捉緊佢嗰個字咧，都係呢個字嚟嘅。即係其實，即係保羅唔係用咗一個好普通嘅幫助呢個字，但係雖然有咁樣嘅意思，但係咧佢係講緊一個咧係好似出生咁樣好危急，好似咧你要捉緊，你知出生嗰時係我未生過啊 ，feel 估到啩，係嘛？大概想像到啦，係嘛？頭先我似去廁所嗰啲多啲係嘛？我真係有個少少咁樣衝動嘅，不過我控制住啦嚇。咁咧就然後咧，然後捉拿咧，即係 capture 咧，唔 capture 呢個字好過 caught 嘅，即係 catch 嗰個字嘅。 即總之用一個係比較強烈啲嘅字咧嚟去講，你真係要抓捉緊佢啊！明唔明啊？你即係要用力捉緊佢啊！唔係普通一個就咁幫助咁簡單。嗱，所以你喺度咧，你每一個字咧，你都會見到保羅係對嗰件事咧係非常之重視嘅。不是只是跟他傾下咯，大家關心下他一下，即係唔係呢啲咁樣咯？啊，你要捉緊呢兩個嘅姊妹啊！好啊，點解咧？因為咧，佢同其他嘅人就好似隔離面，同埋其餘嘅同工一樣咧，都係一同勞苦嘅。嗱，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最重要嘅 keyword 啦，就係咩叫弟兄姊妹，咩叫同工。他就用到一同勞苦，這個字就中文就當然翻譯不到了，我忘記了將那個希臘文擺出來，不是要演嘢的，因為那個希臘文如果將它寫了是英文字，你是認得出那個字的，你是認到的。那個一同勞苦那個原文的字是包括有幾個英文字，我讀出給你聽 ATHLE是什麼字 ？ATHLE， 這個字其實都不是很英文啊，這個字嚇，因為佢的而且確係希臘文轉過嚟嘅運動，冇錯，田徑啊 ，athletic 個 athlete 嗰個字就係一同。勞苦嗰兩個字就係 athlete 嗰兩個字，嗰個字啊。好，咁咧嗱，頭先我哋咪講話點解要放嗰個羅馬嘅運動場嗰個背景嘅？佢就係話啦，其實我哋大家咧嗰個嘅關係啊，即係咩叫同工，咩叫弟兄姊妹咧？你就想象佢就用咗一個運動場上嘅比喻，我哋係一同，唔好用勞苦比較好啲，係一同參賽啊。我哋係嗰個參賽，即係嗰個 partner 嚟嘅。我哋係一同嘅啫。好啦，呢個咧就有一個嘅幾特別嘅地方啦。嗱，一般嘅競技場當跑400咁先算啦。OK， 400咁先算。場上邊有八個人一齊跑，邊個係你嘅 partner？ 係啊。八個跑的嘛，跑400公尺，誰是你的 partner？ 沒有，除非接力賽，沒錯，沒有人是你的 partner。 剛才我們說的就是，這個就是我們那個的，就是保羅所比對的世界那種的競技的情景，跟他所理解同工的關係，就是這個競技場上的同工是有不同的。因為咧，我哋比平時咧喺競技場裏邊咧，我哋睇其他嗰七個咧都係我嘅 contender 嚟嘅，即係嗰個嘅競爭者嚟嘅，係我嘅對手嚟嘅。OK， 我要贏佢噶，我要好努力，能夠成為呢一個嘅比賽嗰個嘅勝利者嚟嘅。但係保羅就話唔係啦，我哋咧其實係一個 partner 嚟嘅，所以佢話咧，佢要希望對方係站立得穩啊嘛，佢係想對方贏嗰個比賽。他是想他贏的，而他的努力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去贏。那運動場上面贏的就是那個桂冠，是吧？保羅想那個競技場就不是那個羅馬那個，就是運動場上面那個競技了，大家都在那裡參與一個競技，但是他看他同工不是他的對手來的，是他的 partner。 因為為什麼呢？這一場的競技和羅馬競技場裡面很不同，那個就是你死我活的，這個呢就是我們一同要去合作去對付同一個的敵人，即是我們有同一個敵人。那個敵人是誰？當然就是敵上帝的人，敵擋上帝的東西，或者我們可以稱為魔鬼、撒旦的攻擊。那所以呢，我們那個的 partnership 同工呢，就即係我哋當一班人，我哋一齊嘅時候啦。其實我哋要留意彼此嗰個嘅生命，留意佢嗰個嘅狀況。佢而家係咪穩唔穩陣先？ 點解咧？因為佢係我哋嗰個嘅共同敵人啦，即係呢一場嘅賽事裏邊咧，嗰個嘅 partner 嚟噶。咁而呢個嘅賽事嗰個嘅對象就係生命嗰種嘅挑戰啦，特別就係即係撒旦俾我哋嘅挑戰。由於我哋有一個共同嘅敵人咧，所以我哋嘅重點咧就係點樣可以彼此嘅配搭合作，而能夠砌低呢一個共同嘅敵人。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早幾個月一套嘅電影都投資好大㗎，有一個好超然嘅導演拍嗰套咧，破風啊，係冇錯，林超然係。咁啊，嗰套嘅電影咧就講單車比賽啦，係嘛？咁啊，有幾多睇過啊？啊，有都有睇過啊。OK， 啊，都幾多睇過啦。咁嗰個單車比賽咧，佢有個嘅技巧咧，就知道。咁就由好唉好鬼靚仔嘅於唉，即係見到佢哋，我哋好自卑嗰啲啊嚇啊彭于晏係於晏係啦，唉真係好自卑啊！咁啊小頭好鬼中意佢噶嘛係嘛？唉咁你自唔自卑啊？啊冇嘢冇嘢，唔關事，又唔使答嗰啲問題啊！彭于晏咁啊，佢就係做破風手啦。當然呢個名係老作嘅嚇，即係咁，但係喺嗰個。單車競技比賽裏邊咧，的而且確係有咁樣嘅嚇，四人一組係咪？咁咧有三個咧係做破風手，即係個 term 叫破風手。咁我哋就大概都明白啦，即係少少科學嘅知識都知道有風阻噶係咪？咁所以嗰啲破風手咧，其實係我哋擋風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就好努力去跑嘅。其實佢要揾嗰啲係最有耐力嘅人，最有耐力。因為佢要擋住風啊，擋擋擋擋，咁咧就點解要咧？咁就俾後面嗰個咧就可以跑，譬如可能跑嗰頭嗰一百公里，頭嗰99.5公里咧，都係一個即係被保護嘅情況之下去踩，咁佢咪好輕鬆咯？即係嗰個被保護嗰、那個，咁點解要咁樣保護佢啊？因為佢嘅能力就係爆發啊嘛，就喺最尾嗰500公尺咁上下啦嚇，或者一公里咁上下啦，咁佢就爆發啊嘛。咁所以你諗下嗰個嘅破風手咧，佢就係要捱99.5公里，捱，然後點樣啊？然後就讓開，然後就行開，俾嗰個衝刺手去衝刺。嗱，所以呢個嘅要求咧，唔係淨係個耐力噶，係嗰份嘅情操。我只可以咁形容啦，係嘛？即係你努力咗99.5公里咧。然後讓路喎，俾後面嗰個衝刺喎，因為你又知道嗰個人有爆發力，你係有耐力，佢有爆發力，所以大家就係咁樣去配搭，去希望係贏咗嗰個嘅賽事噶嘛。咁所以當然啦，難免嗰個嘅故事裏面都係講啦，難免破風手同埋嗰個衝刺手咧都係有啲增勁嘅，因為邊個唔想企喺嗰個頒獎台裏邊？穿黃色戰衣係咪？邊個唔想？人人都想，所以做破風手嘅有時難免都有一種嘅試探啫。幾時我都有做衝刺嗰個咧？但係一個嘅 teamwork， 佢真係能夠即係完成同埋贏咗個比賽。佢最緊要就係知道自己嘅位置，同埋佢關心嘅咧，唔單止係自己跑成點樣，而係人哋佢嘅 partner 踩成點樣，係嘛？因為他的 partner 的狀況是決定了那個的勝負的，不單止是他自己。所以保羅就說了，你是我的冠冕，我是靠你，不是，我是期望你們能夠站立得穩，因為你跌倒我就跌倒。 You fall I fall 老老套套地說句這個就是保羅他所理解那個的同工的關係。所以我們不是一個增勁者，是一個一起去努力。我在 camp 的時候都分享過，就是我們當然希望在一班人好像開始的時候說，我們找到一班的朋友話，即是說話是很投機的，很開心的，一起說呢無阻隔的，你很想見到對方的，大家即是總之一起的時候你就感覺到很滿足。我們當然希望我們的弟兄姊妹有這種感覺，可以營造到這種關係出來。但是如果你看回聖經，他不是最重視這個感覺的。他看同工是你是不是意識到你的同伴他那個生命的狀況，你又願意跟他去承擔。 咁而我哋就願意承擔佢，即係同父一壓，就好似頭先講嗰個嘅破風手一樣。而最重要嘅咧，就係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係有一個咁樣嘅同工，係有一個咁樣嘅破風手。如果你睇翻我嘅講道大綱裏邊，我哋話耶穌咧，佢就係我哋嘅同工。呢、這個唔係話，梗係啦，你次次都咁講噶啦，耶穌就一切噶啦咁啊。你睇睇耶穌同呢段經文嗰個關係。第一，耶穌是真的跟我們同父一壓，他保羅就問嘛，誰個願意跟我同父一壓的，跟那個人同父一壓的，你就要去幫他，是不是？而耶穌就是那個真的同父一壓，意思是一起背那個重擔嘛，是背起那個的困難嘛，不是只是一起即開心吃喝玩樂，不是只是少少關心，關心都是有種少少抽離，而是背起，所以開始的時候好像那個大笨象一樣，係嘛？彼此嘅重擔咧，要即係對方嘅重擔咧，大家仲要彼此嘅去分擔。而耶穌就係嗰個願意分擔、承擔我哋罪嗰、那個。嗱，佢好似保羅一樣咧，喺第三節，佢用求呢、這個，佢唔以一個強者嘅姿態去出現，而係反而咧，耶穌就係啦，喺上帝嘅右邊咧，為我哋去祈求。佢可以以一個強者、審判者嘅姿態嚟到出現。但是他是卻即謙卑他自己，倒空他自己，跟我們成為一個同等的人，就好似保羅即看他自己跟其他弟兄姊妹一樣，我不是吩咐你，我是求你，求你你能夠去復活。耶穌亦都因為我們這個為了使上帝和人能夠復活，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在上帝面前為我們去祈求。怎樣去幫助呢？剛才我們說呢，耶稣的帮助不是一种普通的帮助，他是用透过他的 出生，他被捉拿，就是为我们、就是、被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帮助是透过他道成肉身，在童贞女玛利亚里面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是这样的形式来对完成这个帮助。就是正正刚才我不是说帮助那个字用了在耶稣的出生和他的捉拿那个的描述的里面的，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不是一般的帮助，是透过他的出生和他的受害而去完成的一个的帮助来的。而他也是看我们是彼此是一个的同伴，一同去面对那个相同的敌人，当然就是撒旦的攻击。大家一起，無論在小組或者一陣間的分享，或者大家在不同的場合聚在一起的時候，大家對弟兄姊妹那個的理解，這個關係你怎樣去經驗，怎樣去實踐。保羅這段經文告訴你，由於耶穌就是我們的同工，他就是我們的破風者，所以我們都有這種的能力和這種的承擔，成為我們彼此之間弟兄姊妹的關係，其實就是重視同埋去緊張對方嗰個嘅生命係咪能夠站立得穩，而我哋有責任同佢同父一轭，捉緊佢哋，捉緊呢位嘅上帝，使到我哋彼此都喺呢一個嘅競技場，即、就、係、是、面對撒旦嗰個攻擊裏邊啦，我哋係同父一轭。所以我問大家，你喺埋一齊嘅時候，你想同弟兄姊妹傾啲乜嘢？你關心佢啲乜嘢？你想了解佢啲乜嘢？唔係正正就係、是。他們的捆綁在哪裡？他們的難處在哪裡？他們即受壓的地方在哪裡？他們被跟上帝所阻隔的那個的難處在哪裡？這個就是我們大家作為弟兄姊妹，我再說能夠有好的關係 perfect，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因為我們一起有一個共同的呼召，有这个呼召里面会有很多的困难出现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啦，这些不能过于放大。好像当我们两个礼拜前在 Camp 我们分享了我们的一个的、使命的时候，我发现这两个礼拜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多了很多挑战的，很多即是各方面那个的、即是困难啊、很多软弱啊，那我 是见得多了，不知道是这么啱定是什么。但無論如何， 那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究竟我們在一起，我怎樣理解這個關係，在一起做什麼的、我們不只是追求那種很開心和諧的感覺，不只是去很開心地分享那種的經歷，而是我們去找到我們是有力量，我承擔你的困鎖，你又承擔我的困難。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當分開的時候，當單打獨鬥，或者當我不當魔鬼的攻擊是一回事的時候，我們就很容易就是這樣被分散了。我們在出來之前呢，我們記得我們叫神學院刀疤哥和我們去分享的時候呢，即是主學課程的時候，開宗明義我們都說我們這個的經歷是一個屬靈的爭戰。我知道這個 term 屬靈爭戰這個 term 不是很受歡迎，因為你覺得、又說這些屬靈的字呢但是很真實的，因為我們每一天都經歷到魔鬼給我們的攻擊，可能是在價值觀上面，可能是在病患上面，可能是魔鬼直接的攻擊，可能是一些誘惑，可能是一些不和，或者是一些軟弱，或者見不到上帝。魔鬼都有很多的空位，很多的機會呢去讓他去攻擊我們，所以我們彼此的關係，我們很希望我們聚集在一起，是因為我們相信有一個破風者在我們前面，我們可以在這場戰事裡面呢，在最終呢所得到的呢是那個不能扭壞的冠冕，因為我們的名字是寫在生命冊上面。願上帝呢都讓我們知道這一份的肯定，這個應許、沒應許好像哥想說是吧，沒應許天色上藍，但應許我們的名字是寫在生命冊，即是說我們是必然的得勝的，因為我們有一個承擔我們的罪和悔恩的破風者在我們的生命前面。阿門。